真是黑白的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个人荒了半辈子那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那就快要绝种，他俩又在哪儿？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，放肆 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每天忙着工作，越来越多的压力，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让我们觉得无奈，甚至有很多的90后开始加入到了养生大军当中。其实养生的方法呢，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你能做到吗？ 是否要珍惜，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去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 如果有那么一天，你说即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无边人海里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 我希望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，过去还是未来，我们都可以多花一点点时间了解一下自己，少花一点时间在应付别人身上，因为最后能够给你提供最有力帮助的人除了你自己并没有别人。 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呐喊，心情又如何，回首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，星星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 慢慢的你会发现，你付出的越多，牵挂的也就越多，牵挂越多，付出的就会越多，牵挂和付出互为因果，相辅相成，直到这种牵挂达到浓烈的程度，责任也就变成爱了。我觉得当我们爱一个东西的时候，爱的也许并不是那个东西的本身，而是我们灌注在它上面的心血。你花的精力越多，投入的越多，付出的越多，你就越割舍不下。 只有经营。

豚的伤悲，当海豚吞噬天使的心碎，我们的伤痛变得好可贵，我们在风中留下了喜悦的眼泪。天使好像去学会了游泳，海豚在梦里飞到了半空中，这样的恋爱或许不轻松，可是只有你让我深深心动。天使好像给海豚一个吻，可是情海那么深，你那么深，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，可是天使的家住得那么高。 天下所有的事情，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，永远只有当事人、局内人才拥有最终解释权。作为朋友，我们看到朋友正经历痛哭，若是他们执意要去承受的，我们能做的只是给出建议而已，然后时刻准备伸出援手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对那些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朋友说一声，你开心就好了。 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忘。

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我发现人是一种很不听劝的生物，比如说朋友在纠结的时候寻求你的意见，其实并不是真的指望你分析各种利弊，正确的做法是听他言语当中更偏向什么，然后肯定他。又比如你在受阻的时候寻求安慰，可能也不会真的喝下别人的鸡汤，最终开导你的那些话一定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自己想的，你自己要的，明天也会好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祝你今晚好梦，龙一在北京跟你说晚安。